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咸津北道水灾地区居民赠送了海鱼。金正恩同志把咸津北道北部救灾前线定为200天战斗的主攻方向和最前方，并采取各项措施以早日安定灾区人民的生活。这次还赠送海鱼等给予了莫大的恩情。